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哎，2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从现在开始，在北京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康乐和夏萌呢陪伴大家度过这快乐的2个小时。今天聊点什么呢？ 今天必须是绕不开国足的话题啊，因为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第一步就要在明天的凌晨2点开始了。这第一步能不能踩得非常的坚实？我们的对手是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啊。 嗯，是的，当然了，在赛前呢也看了很多很多这个实力对比呀，啊，双方球员身价的报告啊等等一系列啊，看着看着吧，我仿佛有了一些自信。我觉得今天明天凌晨国足，咱们别说拿到3分，拿到1分，这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你觉得呢？ 是，大家都有各自对于国足的一个期待啊。但是有朋友我也看到了，说必须得是全取3分，因为所谓的开门红，希望国足能够拿到手。在这里想对国足说一句话：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全国球迷都站在国足这一边了。 没错， 希望他们能够在卡塔尔的多哈感受到我们来自祖国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啊。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但凡这个国足比赛之前啊，咱们的球员都还挺自信的。 球员一般他都不会说这个啊，我这打不过了。 对， 不会说这话的。 每次在赛前啊，看这个关于球员，包括主教练在采访的时候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有信心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啊，甭管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这句话肯定都跑不了。 对，一般来讲，就算面对巴西、法国这样的球队，这个中国队，他也得说是 水平， 对他也得说是有信心。 对 啊，赛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强手，这个信心二字是绝对不能少的。也就说到了这个自信二字。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国足冲击世界杯在即，来说说各位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啊，同时也可以把您的自信输送给我们国足啊。 嗯，是的，我们远程给他们更多的这个加力哈。说到找到自信，那前提条件是不是应该找到自我呢？对于自我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认识，然后才会去进行下一步找到自信。 对，自信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相信自己的意思。对于国足来讲呢，很多球迷都说了，国足这么多年很少给大家带来非常快乐的感觉，除了在2001年冲击世界杯成功那会儿，大家觉得是非常开心的时候。但很长一段时间吧，国足留给大家的印象就定格在了某些话语当中，比如说留给国足的时间不多了，像这种话语等等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所谓的10年引兵难凉热血啊，喜欢看球的朋友，甭管您是多么喜欢看这个欧洲5大联赛啊，包括世界杯、欧洲杯什么的，但是 缺少了中国男足的存在的话，总感觉是差那么一些些呀。 嗯，康乐，我觉得听你说了这么多哈，我隐隐的感觉到你也是国足的球迷呀。 我是国足的，从小就开始看国足的比赛。虽然说现在呢，你让我说国足，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啊，我对国足肯定是非常的苛责了。但是，既然选择能够在凌晨两点去看球的朋友，我觉得内心都是爱国足的。 嗯，很多家里人也在问啊，说，哎，你们凌晨会看吗？对于我来说呢，一个伪球迷，如果晚上我睡不着，我可能会看一下的。 嗯，是，很多球迷朋友们，如果您看的话，一定给您提个醒，在今天的凌晨两点啊，明天的凌晨两点啊，就是这个夜里，您得稍微熬熬夜了啊。希望这场比赛看国足到底是胜负还是平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今天也给您设置了三种选项，也看一看在我们聊天室里的朋友对于国足这场比赛您的这个认知啊，包括预测是什么样的？ 哎，是胜还是打平还是？对方胜呢，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投票，也希望今天夜里这个夜啊熬得够值得，是越熬越兴奋呢，还是越熬就熬睡着了呢？ 哎，如果进球了肯定就不会睡着了，所以大家都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猜今天进球的会是艾克森呢还是吴磊啊，亦或是说后卫的队员有没有给我们来一个惊喜的。哎，我觉得没准儿袋鼠能给我们奉献一记乌龙球 哦， 可能带来 细节吗？ 意外之喜啊。 嗯，聊一聊自信这个话题哈，米果屋也说如何找到哈，当然是骗自己找到的。哎，希望今天国足呢就别去骗全国球迷了，来给我们来一场真真切切的胜利吧。 对，当然了，每到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我总想什么能否酣畅淋漓说出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什么呢？ 留给澳大利亚时间不多了吗？ 对，被你猜对了， 这是这样哈， 来自这非常有名的这个足球解说员黄健翔老师的一个经典的解说词，这语气也得带上啊。 嗯，来， 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中国队加油！ 哎， 大概这个劲儿得出来。 也希望今天这个凌晨时分还在解说这场比赛的这些我们的同行们啊，晚间也可以来几场这个嘶吼。如果能听到那种气势的话，就说明我们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就国足这件事儿为您连线三位嘉宾，其中有两位是专家呀，就是业界的专家。 哎， 一位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还有一位是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 还有一位是比较特殊的啊，我们总是听这个专家聊足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去听一听球迷是如何看待国足的。 哎， 嗯，我们会去连线国内的知名球迷，号称球迷皇帝的罗西，我们听一听他对于今天晚上比赛啊，他的看点有哪些。 是啊，说起罗西老师啊，这个是专家在他面前好像都不敢称作是专家了，因为 砖头的砖 啊。对呀，提前跟罗西老师沟通了一下，他说这么多年中国男足的比赛他只落了六场 哦， 包括这一次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应该是87年开始，罗西老师就是被称作球迷皇帝。有朋友说谁呀，球迷皇帝这么有名吗？很有名。 嗯， 您之前每一次看国足的比赛当中就看到一大爷啊，留着胡子，然后穿的特别飒的一身，特别帅的一身的，这个戴了一个这个帽子， 牛仔帽， 对，一身全都是牛仔服，那个就是球迷皇帝罗西老师。当然了，他也说这一次由于疫情的原因，就不能随国足是到客场去看比赛了。我们等一会儿也来连线一下这位知名的球迷，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心声。 是今天的话题，国足冲击世界杯在即，聊一聊您是如何找到自信的。我们的微博、微信，还有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是在开通当中的。 哎， 欢迎大家和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 是啊，为了给国足今天的比赛助兴啊，马上给他准备了一首歌，就是国足怎么找到自信呢？ 嗯， 希望国足的将士们能够踢得更加的爷们儿，在场上不惧怕澳大利亚队他们这些什么这个身价，比如是你的几倍呀，咱不怕他，有一种爷们儿的精神，好汉的这个劲儿得给打出来，奉献给各位，也奉献给国足这一首好汉歌，同样来自刘欢老师。 头发甩起来。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夏萌，这段你来。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不太适合女生唱。 嘿呀一儿呀，嘿嘿一儿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我突然想到了，国足在这个对澳大利亚这个凌晨的比赛，要能拿出武松打虎那劲儿， 哈哈，打袋鼠， 是武松连虎都能打呢，是吧？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一儿呀，嘿嘿一儿呀。 哎，有那味儿了啊。 来，夏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有没有形象都没 了？风风火火闯九州，《水浒传》有三位女英雄啊。 嗯，我不要当那个孙二娘。 你当扈三娘行了吧？哎，当然了，又想起了，国足要真有武松那个劲儿，这比赛肯定能拿下来。 嗯，就是呀。 是，大家想想武松。啊，武二郎怒杀潘金莲嘞，把那个劲儿给拿出来是吧？ 啊，阿昭说武松打虎那得喝酒。 啊，比赛不能喝酒啊。 国服喝茶。 啊，没少带茶。 嗯，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一儿呀，嘿嘿一儿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爷们儿点儿啊，国足必须得这场比赛爷们儿点儿。 嗯， 就是如果打到七十分钟又抽筋了，就好像不爷们儿。我就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接受不了，怎么着得打到八十多分钟 再抽筋吗？ 如果再抽筋我还能 抽抽了，就 我能忍受住。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国足冲击世界杯在即，来说说各自是怎么找到自信的呀。 哎，说自信的这会儿呢，大家还都没有聊起来自己的事儿呢，主要还是在说国足，寄予国足哈。 是， 嗯，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对于国足的一些这个感想啊，还有展望啊等等。我是曼联就说，我凌晨熬夜了，咱们必须拿三分啊，就看李铁是怎么布置了。 哎，北方的海说了，放飞足球的风筝，悬挂五星红旗啊，中国足球加油！相信在客场。当国足的将士们看到了现场去在客场加油的球迷还有国旗啊，也会听到国歌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心中一定会充满更多的荣誉感，也充满更多的自信呐。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啊，彭这位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为了叫醒自己起来看国足的比赛，给自己也设置了 N 多个闹钟。 啊，从几点开始设的闹钟？ 一点多。 是提醒您，这个比赛是凌晨的两点啊。退役少校说了，老虎不发威，你别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这是说袋鼠啊，没当回事啊。说你这武松打虎打不了袋鼠呢。反正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嗯， 就是这个澳大利亚队呢，身体条件确实挺不错的。但咱们这一次可是增加了多位实力强劲的这个规划球员啊。 是的，而且我们在赛前我们这个态度首先是很端正的啊，不像对方就不来了啊，说不来就不来了，我们为国而战。 这边还看到了蜻蜓仙子说啊，来两斤牛肉啊，得是啊，这武松打虎 啊，三碗不过冈， 哎， 当时是久住了他的性，啊，当然他就没感到恐惧，所以说找到自信的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忘记恐惧， 嗯， 啊，忘记了前方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自信满满的，啊，酒醒之后了可能会惊出一身冷汗，但是您别忘了，您这胆儿可就练出来了，自信就有了呀。 哎，四九五也说自信来源于规划球员吗？啊，一直再说场上规划球员不能少于六个，如今四个也行啊。如果没有规划球员，咱就不敢预测国足能胜了。 哎，这边还有 EK 也说了，国足增加了几名规划球员，实力有一定的提升，与澳大利亚一战，他觉得打平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呀。 嗯，打平哈。退役少校这边说呢，今天中国东北虎、华南虎，这个一定能够战胜大袋鼠的。 把咱们自己比成老虎了是吧？ 哎，我以为把咱们比成武松呢，啊，比成老虎也行。 是，总之今天希望国足能有更多的一个自信的一种体现吧。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聊国足的时候将会连线三位嘉宾，分别是国内的知名球迷，有球迷皇帝之称的罗西，还有中国体育报的评论员杨天英和腾讯体育的评论员赵宇。那接下来这边导播已经示意我了，已经连线好了，应该是知名的球迷罗西老师，现在把罗西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罗老师你好，听到了吗？罗老师听到了吗？ 康乐你好， 北京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西，非常高兴和这个朋友们在电波中相识。一句话吧，非常开心，因为四年一次世界杯，今天下半夜的就开始国足比赛，第一场对澳大利亚，可以说第一场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平心而论，通过这场比赛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足球这次世界杯到底能不能冲出去。我们的对手是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那么除了日本之后，澳大利亚和沙特，这是我们强劲的对手。第一场比赛对澳大利亚，我坚信，在李铁的调教下吧，国足呢会把精神状态调节成最佳。如果要是从技术，从这个数据，从各方面看，我们照比澳大利亚的确实还是差一些，但是足球绝对不是数字，足球呢，包括了很多的东西，其中包括了精神呐、拼抢啊，还有这个责任心和使命感，所以呢，我坚信今天下半夜的比赛，国足呢在第一场比赛中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冲进卡塔尔世界杯迈出第一步。对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自信心，可怕是我们没有这种拼搏的精神。只要我们有这种拼搏的精神，拿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话，今天下半夜我们一定会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坚信国足，中国足球加油。 哎，好的，谢谢罗老师，您在沈阳给我们发来了这么暖心的这样的一种祝福啊，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进行连线啊。罗老师这个信号突然断了呀，哎，没有时间跟罗老师做更多的一个沟通了啊，但是之后吧，咱们再请罗老师有机会再跟我们聊一聊啊。确实我从小看球就一直记住了，说哎，在中国队场边怎么总有一个非常拉风的大爷啊，穿着这么的帅气，而且场场几乎都不落啊，这个就是有球迷皇帝之称的罗西老师啊。 哎，是，很多朋友好像也都认识他哈，马路口就说了，罗老师这小壳一套一套的呀， 确实， 很激动，有点像这个单田芳、单老。 对， 哦， 这是吴孟生说的，还说还有点像这个小品演员杨树林那意思，是应该都是，一个地儿的人，所以口音都是相似的， 啊。非常的激动哈，这个虽然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但是我估计是不是罗老这会儿就开始要蓄势待发，准备好看球了。 对，另外这边还看到了。阿昭他说啊，他说我打看球以来就能老看到这位罗大爷 哦， 是， 这边还有退役少校也是说了，退役少校对于这个罗西老师应该是挺了解的，还给我们进行了一番点评。确实作为球迷们看球的时候，大家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给更多的信心传递给国足呢？我想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评论的时候多多给国足进行加油。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其实在网上在评球的时候跟非球迷相比，有的时候这个数量其实并不占优势的。 嗯，但是呢，但是我们在这个对于国足的关心程度还有对于这个赛事的关注程度上来说呢，真正的球迷和普通球迷，像我这样的伪球迷，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在评论的时候多给国足一些鼓励。 那肯定会的。 因为国足呢这个在舆论环境来说呢还是非常苛刻的，在国内。但一旦是输球或者表现任何的不好的情况，就被很多键盘侠成为了这样围攻的一个对象。 嗯， 所以作为中国球迷来讲，我觉得大家也有责任维护好中国足球这样的一个招牌。尽管它并不完美，但是它在逐渐的越来越好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给国足更多的一种鼓励。 嗯，没错。那对于国足说找问题也好还是去总结也好，这往往都是留到比赛之后。比赛之前甭管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态度还是较为一致的，就是都有信心。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聊信心。您在生活当中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当然了，如果对于今天晚上国足的比赛有更多想去前瞻、想去祝福的，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进行交流。 对，说到了培养自信呢，这边看到了彩虹天堂，他说了，培养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得有这样的一种信念。 嗯， 他说一些人做事儿对自己很自信，所以做事儿做起来都很容易就把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些人就不行，总担心这担心那的，不敢去尝试，什么都做不好，这是缺乏对自己的认可，不自信的体现啊。他认为自信是需要从小来进行培养的啊，不是一两天就能实现的，可以先从一些小事上培养自己的自信，小事完成了，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坚持去做啊，这个自信就培养出来了。 大家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呢？现在可以继续和我们聊，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马上为大家带来。关于自信的话题呢，大家现在还是可以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进行聊天。那么在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态势。截止到北京时间零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的有一例。另外，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首批复必泰疫苗，今天早间七点已经运抵台北，最快九月中旬开始为台湾民众进行接种。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71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197653名志愿军战士英勇牺牲。今天，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归祖国。目前运送烈士的棺椁的运20专机已经降落在了沈阳的桃仙国际机场，明天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将会举行安葬仪式。 另外，今天晚间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本届服贸会首次一会两址分别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携手亮相。本次服贸会的标语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在线上线下共聚一堂，推动全球服务贸易互惠共享。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本届服贸会规模更大，覆盖领域更宽，国际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也更高，将会推动形成更多国际合作，为全球经济加快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服贸会马上就要开幕了，目前国院体投是承担了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南海子体育休闲产业园的建设、开发及运营任务。该项目是北京国资公司继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还有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之后又一重大体育产业的建设项目。项目集体育公园、复合商业空间、总部办公及多元化的配套于一体，以前店后场加 work and play 的模式来打造新时代的体育综合体。南海子 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总体定位于以足球产业为核心，围绕体育总部、国际交流、文化传承和球迷消费，打造数字经济体验场景、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相关建设。 昨天傍晚，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9月14号起正式向公众发售包括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人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度假区内的两家度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也将同步开启预订。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人门票将会采用四个级别的票价结构，分别是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价格呢从418元到748元不等。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提供90天滚动价格日历，以方便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那我们从这个价格日历上也了解到，9月20号到10月1号呢，也就是开园初期的票价是执行的旺季日门票价格，也就是638元的票价。年龄在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可以免票进入主题公园内。而目前呢，北京环球度假区支付宝小程序也已经启动了。 另外，关注到今天国家广电总局在其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提出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严肃惩戒片酬违规、阴阳合同、偷漏税行为，并要求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得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及真人秀节目，选秀类节目要严格控制投票的相关环节，不得设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通道，严禁引导鼓励粉丝以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的手段变相花钱投票，坚决抵制不良的饭圈文化。 从今天开始，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报名工作呢已经开始了。近年来，教师职业吸引力不断增强。十三五期间，全国年平均认定教师资格人数160万以上，教资热被舆论关注。那相关专家也表示，虽然教师的报考人数增加了，但是呢，获得教师资格证的人数和在岗教师人数比呢，依然是偏低的。教师师资的源头应该更加的活跃，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这个行业。昨天，北京市印发实施关于加强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21年9月30号开始，北京非居民厨余垃圾统一实行计量收费，收费标准调整到每吨300元。北京还将逐步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差别化收费机制，并为运输车辆加装计量称重和卫星定位等配套设施。 当地时间2号，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更新了最新的2022年的世界大学排名。根据新发布的排名，北大和清华并列第16位，这是首次中国有两所大学进入前20名，也是亚洲国家迄今为止的最高排名。根据相关排名，牛津大学连续6年位列第1位。 我们再来关注小动物。近日呢，有村民反映啊，在房山十渡附近发现了一只豹子，于是呢就开始寻求帮助。那8月31号，宝贝回家宠物搜救队在十渡附近救助了村民所提到的豹子。那据介绍呢，这只豹子其实是叟猫，有半米高近1米长。那相关的动物专家也表示，叟猫呢是属于非洲动物，擅长跳跃，而且相当的凶猛，在我国呢没有野外分布的。这只出现在十渡的叟猫应该是之前有人饲养的，然后也许是自己逃出来的，也许是遭到遗弃。总而言之，现在叟猫是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而近日，北京市水文总站完成了2020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及健康评价报告，48个被监测的典型水体全部处于健康和亚健康等级，本市水生态健康状况持续向好。其中健康综合指数最高的是延庆的龟瑞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国宝中华秋沙鸭在永定河等多地的现身，这也是体现了目前生态逐渐向好的一个过程。另外，关注到天气的情况，预计当前至21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昌平、房山、顺义、海淀、石景山、丰台西部、朝阳北部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地短时雨强有可能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山区有可能会有小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 好的，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先给您介绍到这里。今天的话题来通过国足马上要开启这十二强赛，也就是冲击世界杯的第一步，在明天凌晨的2点将会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国足，我们希望他能够充满自信，同时大家也聊聊自己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吧。这边看到了孙彦军，他说了啊，得是一场一场的来拼呐。 哎，还有清明仙子说，为了自己爱的人去拼啊，他是这样找到自信的。那球迷对于国足来说，这是不是国足爱的人呢？那希望国足今天也可以为了球迷去拼搏一次哈。 是，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继续。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话题部分啊，我们从国足说起。国足冲击世界杯在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呢，国足将会面对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国足在赛前的一系列这个采访当中都透露出了自信这两个字，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又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当然这个时段我们马上将会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也是资深的球迷啊，不只是这个媒体的从业者，当然关注国足，我们想听一听，等一会儿他给我们分析分析啊，另外给我们预测一下比分。今天说到预测比分的事儿，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有三个选项啊，胜负平，也来看一看大家现在这个投票是什么样的，好像感觉支持国足能够赢的还是占据了大多数。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们联系好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天英，想问问你，这场比赛你认为国足是胜负平，让你选一个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另外有没有一个比分的预测？ 哦，我觉得以我这样的全权爱国之心的人，我当然是希望咱们中国队能够获胜了，对吧？然后 但是呢，从这场比赛的客观情况看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了澳大利亚的情况了，对吧？整个澳大利亚国内的俱乐部对于国家队不是很支持，所以逼得澳大利亚不得不从海外的这么多球员当中挑了一些人。从备战情况看，显然不如咱们，我觉得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队的胜算。但是从实力上面看，我认为中国队跟他们比依然是有一些差距的。这场比赛呢，我在心情上面特别希望中国队赢，但是呢，我原来老做这个反向风向标是吧，做乌鸦嘴，我这次呢再乌鸦一次哈，我希望我这次还是反向风向标，我觉得澳大利亚能赢中国一个球，就是1-0或2-1能够赢中国一个球。我希望我说错了哈，最后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一看啊，大家都说杨宁说错了啊，打脸了，中国队赢了，那我觉得这是胜也爱你，败也爱你，反正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个结果。 嗯，田英你好，我是夏萌。 夏萌好 。我也有个小问题想问你啊，就是我们在国足比赛之前，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都觉得哎，国足这些球员啊，或者主教练，甭管是当时哪一位主教练吧，都是信心十足的，也甭管当时国足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能够感觉出来大赛之前球员教练都是非常有自信的，包括这一次比赛之前也是啊，看到李铁的一些采访，自信满满。你觉得这些自信是？真的有自信呢，还是说赛前球员和教练一个，哎呀，怎么说呢，习惯动作呢？ 我觉得啊，足球运动是一个就是很男性的一个运动，对吧？我觉得这种运动的比赛，我觉得不能说叫和平时期的战争吧，但是它非常考验一个国家民族的一个个性。其实我认为中国足球现在的这种态度，很多的运动员这种表态比原来强多了。我觉得原来我们的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一开始就非常谦逊吧，哈，就是哎呀，我们这个不见得能够赢啊，很谦逊，给自己找后辙。 嗯， 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些运动员呢，上来就说能赢，没问题哈，非常有信心。我认为至少证明我们的运动员这种真的是这种心态变化了，就变成一个强者的心态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也是跟咱们国家整体的这种发展啊，这种国家实力的增强啊，老百姓啊，每一个人，就是因为足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什么样，足球是什么样。我们的足球运动员表现出这么强大的信心，我觉得跟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关系的，就是国家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我觉得足球运动嘛，就是比赛之前拍着胸脯子，我觉得给自己壮壮胆是正常的， 嗯，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应该是说啊，就是说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吧，就是不管赛前怎么说，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次中国队的备战情况比澳大利亚要强很多，就是整个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啊，中国的体育系统啊，国家的相关部门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备战当中，我们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跟代价，牺牲了2年的联赛，对吧？牺牲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备战。而澳大利亚呢，很多球员不愿意归队，俱乐部不愿意放人，那跟我们比肯定是不如我们。所以说，我认为中国队这次有的一打，有可能我如果说我这1-0这个一球小败澳大利亚。错了，我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 嗯，甭管这个纸面实力怎么样，起码赛前咱们这个态度就赢了啊。 对， 是的。天英这个性格我非常喜欢，就是很自信啊，很乐观这样感觉啊。真的，天英，我建议你，之后你去国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官啊这一类的。哎，如果你在国足，我觉得天英国足这个自信的劲儿还能提升啊，国足未来可能还能赢更多的球。啊，国足！ 我要去国足当新闻官，我天天跟咱们连线哈、 啊。好，天英，非常感谢今天带来的这个预测呀。我们希望明天国足能赢球，咱们有机会再聊。天英，再见。 再见。 好，我们继续顺着给大家介绍介绍国足的这个情况啊、 嗯、对，看一看赛前的准备情况啊，包括一些数据方面，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吧。首先为大家预告的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即12强赛 B 组首轮的一场争夺，在中立场地卡塔尔多哈的哈利法国际体育场，由李铁率领的中国国家队呢，将会面对澳大利亚队，硬仗恶战在摆在前面。那教练组呢，不断地给球员灌输信心，无论输还是赢，首先，我们要能与袋鼠军团抗衡一番才是啊。 凭借着四十强赛最后的一波四连胜，中国国家队最终呢是以8个小组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锁定了12强赛的资格。那之后呢，在确定了12强赛同组对手之后，国足上上下下对于前景呢并不悲观。主教练李铁就说，分组非常好，我们会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队长吴曦也豪言啊，说中国队有50%出现的希望。那如今12强赛就在眼前了。回想一下8月12号，当时国足点兵30多人，并且于8月18号开始呢在上海集结，经过短暂的国内集训之后呢，全队8月26号就抵达到了多哈。尽管无奈之下是放弃了主场，但是国足将士在经历了6月份40强赛的那一波折腾之后呢，这次西行显得更加成熟了。经过12个小时的隔离之后呢，中国队已经在多哈进行了多堂恢复性、适应性和针对性的训练，包括海归球员吴磊也准时和国家队在多哈会合。而对手澳大利亚队呢，现国际足联排名是35位，比咱们高出了36个位次，在亚足联榜单当中呢是排在亚洲第3，咱们是亚洲第9。与国足冲击世界杯决赛圈多数都以失败收场不同，这个澳大利亚呢，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已经连续4届出现在了决赛圈。那换言之呢，袋鼠军团在世预赛赛场当中是有着成功的经验的。 不过主教练李铁在出征之前特别提及了一点，说不是对手比我们强，我们就没机会赢他们。我告诉球员，我们可以赢澳大利亚和日本。我们虽然没有多少球员有12强赛赢球的经历，但是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树立这个信心。哎，这又说到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如何培养自己的信心啊？就各位的信心是从哪来的？其实从李铁这话当中，我们能够体会一二啊，就是这个信心啊，有的是不是别人给你的，你自己个得相信自己才行啊，否则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那不可能有信心的。当然了，之前国足曾经与澳大利亚交手16次，中国队是5胜3平8负，处于下风的这个战绩。在2010年的世预赛当中，国足主场0-0战平对手，客场1-0击败了对手。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2015年的亚洲杯，当时作为东道主的澳大利亚是2-0战胜了中国队呀。 是的，那和中国队类似但却又不完全一样的，就是澳大利亚自6月中旬踢完世预赛40强赛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国家队级别的比赛了，并且他们的国脚多数都是在海外联赛效力，因此在疫情期间集中呢并不容易。在和国足交锋之前，他们全队合练的次数屈指可数。莱基因为刚刚搬家到墨尔本，希望呢能够有多点时间陪伴家人而缺席。由于国足比澳大利亚队更早抵达赛地，所以呢也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当地的气候、时差等等这些客观的条件，并且在对手公布大名单之后呢，也具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了一些技战术的演练。赛前除了郭田雨和王秋明有伤在身，有可能大概率缺席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外，其他球员呢都是可以供主教练李铁调遣的。值得一提的就是目前唯一在海外效力的吴磊，国家队处子球就是在2013年国足当时4-3击败澳大利亚一战当中打进的。那场比赛当中哈，于大宝也有着出色的发挥。 赛前吴磊就说呀，我觉得关键得看我们自己个儿啊，大家要把心态调整好，进入12强赛放下心理包袱，这是个好事儿。前面两场球不管开局咱们顺不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调整好心态。教练组给我们灌输的是有信心和他们抗衡，而我们球员都非常有信心。你看，教练有信心，球员有信心，很多球迷也感觉到有信心。那这场比赛明天凌晨2点，咱们能拿下澳大利亚或者来一场平局吗？对手的特点是非常的鲜明，而中国队要打出自己的特点也非常重要。除了进攻需要尽可能快的边中结合，寻找和创造门前的机会之外呢，防守端咱们得防止对方的远射和定位球，这是铁家军从袋鼠军团身上抢分的一个关键呀。 是的，这会儿看见很多朋友都在预测这场比赛呀，我看了一下，绝大多数呢都是觉得今天晚上能够取得胜利啊，当然猜平局的也不少。在一众这个热评当中看见了一位朋友叫李志啊，他的观点就和他的名字一样的李志，他说大家是不是头脑有点热了呀，一定要冷静冷静哈，赛前嘛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冷静了哈，带着热情来观看今天晚上的比赛吧。 当然他说的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我也看到这条，这个李志这位朋友， 嗯 啊，他不是那个武则天老公的那个李志啊， 你想多了。 他说请专家媒体主持人和各位听众一定要冷静地看待中国足球，支持国足可以，但不要盲目自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方能百战不胜呀，啊，真是非常好的良言苦口啊，感谢您对于中国足球的送来这样的一杯这个清茶吧。 嗯， 现在确实有很多球迷，我觉得一到大赛之前就拼命的说啊，这必须得赢，怎么怎么着，好像有一些不是特别的客观，我觉得就罔顾了我们这些实力。然后呢，国足一旦输球啊，这些人就是原来捧的那些人就拼命的踩。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呀。 嗯，是志宏春秋呢也说了，说后勤工作做得如此的圆满，还有那么多球迷热切的期盼，又有四位规划球员助阵，嗯，今天晚上中国男足唯有拼死拿下澳大利亚，才能够给球迷一个交代呀。 绿色田也来了3925，他也说了，祝中国足球好运，尤其在这样的大赛的预选赛当中，好的运气好像有的时候比实力还管用啊。 嗯，是。当然了，在这个微博这边还有恕我有时忙，他说希望面对澳大利亚还有之后的日本可以保持不败。哎， 是，大家在国足这个话题，包括如何让自己变得有自信这个话题上面，都可以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面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 嗯， 我们继续来说国际足球方面，9月2号凌晨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葡萄牙2-1战胜爱尔兰获得胜利， C 罗发挥非常出色，在球队落后情况之下是梅开二度，帮助葡萄牙队逆转，这也是他这场比赛啊又成为了葡萄牙队的英雄。另外这场球对 C 罗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180次为国家队出场，追平了水爷的欧洲球员国家队的出场记录，也就是西班牙队的拉莫斯。另外 C 罗的国家队的进球数是111个，也超越了伊朗的传奇球星阿里代伊109球的记录，现在 C 罗可以说是独霸世界足坛的国家队的射手王啊。 嗯，葡萄牙世预赛主场和爱尔兰这场比赛呢，刚刚也为大家介绍了 C 罗在中场之前非常漂亮的两记漂亮的头锤上演了逆转，那么 C 罗也成为了罗比基恩之后第二位连续19个赛季在国家队 A 级比赛当中破门的欧洲球员。再把目光转向转会窗口，在今年夏天的转会市场当中呢，切尔西是净赚了3800万英镑，虽然以创俱乐部纪录的9750万英镑买下了卢卡库，买人总支出达到了1.02亿，但是蓝军在卖人方面也是大有所得的，一共卖出了11名球员，总收入达到了1.4亿英镑，所以这个收支相抵，还赚了3800万。 近日有网友在沈阳碰到了正在备战全运会的周琦，网友拍摄的视频当中，周琦在大门为等待的球迷签名。有意思的是，周琦身上穿了一件 T 恤啊，这个 T 恤上面写了6个字儿：找麻烦俱乐部。据了解，这个 T 恤还不是定制的 T 恤，而属于某一家国潮的品牌呀。 哦，找麻烦俱乐部说的是他自己吗？说的还是他以前的那家老东家呢？嗯。再来看一看郎平郎指导卸任之后呢，谁将成为继任者，这个话题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的猜想。近两个奥运周期和郎平合作的像安家杰、赖雅文、包壮，率队在排超联赛创下好成绩的像我们的老熟人蔡斌、王宝泉、张建章、方岩，还有黄金一代的主教练陈忠和，以及何其、张月红、杨浩等老国手，执教国青和国少成绩都不错的徐建德、沈芒都被视为有可能接手的人选。但是目前呢，按照这个综合了比如说年纪呀、资历呀、还有个人意愿等等的因素吧，女排新帅的选择面呢其实并不大，主要还是聚焦在3个人身上，分别是安家杰、蔡斌和赖雅文。东京周期结束，领导层未定，各队呢又忙于接下来的全运会、亚锦赛，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女排选帅一事呢是暂时被按下不表了。鉴于中国女排、中国排球的发展现状和女排的特殊地位，中国队聘请高水平外教的可能性呢并不大，所以最终谁会成为郎平的继任者，我们还要再等一等。 另外关注到的是，昨天东京残奥会第八个比赛日，中国队拿下六金五银四铜，其中男子50米的自由泳 S 五级的决赛当中，郑涛以30秒31的成绩打破了残奥会的纪录夺冠，也标志着自1984年残奥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上的第500枚金牌的诞生啊。 嗯。社会消息这边呢，我们继续再为大家关注这个时段，我们将会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的新闻。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北京时间昨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及联合会员组成单位，对 T3 出行、美团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滴答出行、响道出行、如祺出行、阳光出行、万顺轿车等等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了联合约谈。约谈指出，近期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性竞争，并招募或诱导未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开展非法运营，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行业的安全稳定，也损害了司乘人员的合法权益。约谈要求各平台公司要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不合规的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共同营造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还强调，各平台公司呢还要排查自身的问题，立即整改，要加快推进合规化，制定切实可行的网约车合规化的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目标和工作举措。特别是要提出的就是今年年底之前车辆驾驶员合规化工作的具体目标。各平台各公司也表示，将按照约谈要求全面查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扎实做好整改工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立即停止新增不合格的车辆和驾驶员，加快推进既有车辆和驾驶员的合规化进程，依法合规的开展经营，促进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的持续发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2号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的相关节目，坚决抵制不良的饭圈文化，坚决抵制泛娱乐化等等。那这件事儿看来啊，这该抓了呀，这文体不分家嘛，作为体育，我们的体育广播也非常关心文艺圈的那些事儿啊，希望他们把这个抓好。但是今天我们主聊的是国足的事儿啊，国足这边如何变得更加有自信呢？在明天凌晨的2点钟的时候，将会对阵的是澳大利亚。另外，各位啊，如何让自己找到自信，如何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再为您带来几条关于生活百科方面的资讯。秋天养生应该多动些脑筋，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季的天气变冷的时候，人体血管收缩，导致血压波动，寒冷的刺激还会导致冠状动脉的痉挛，而影响心脏的供血，容易引发心肌梗死和心绞痛。老年人可以多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使大脑保持活跃和兴奋，又不会让神经细胞迅速萎缩，所以多参加脑力劳动，比如说下棋等等的啊，这是不只是锻炼大脑，同样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利的。 没错，很多老年人，我记得这个我外婆就说打麻将是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的啊，很管用啊。还有呢，就是说到吃的这个问题上，鸡蛋可能大家每天早餐都必不可少的一项食物，但是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蛋黄胆固醇太高了，就不吃了，只吃蛋白。但是目前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每天吃一个全蛋会显著的影响咱们的血脂水平，而且蛋黄里的蛋白质含量比蛋清还要高呢，钙、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等等也都在蛋黄里边，所以大家记住，吃鸡蛋的时候不要浪费蛋黄，虽然它不太好吃，而且闻起来还臭臭的，但是它非常的营养哦。 那你吃这臭鸡蛋吧。 蛋黄就是一股腥味嘛。 啊，是有腥味儿。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蛋黄。 啊，是吗？ 是，就大家的这个口感确实是不同的。 嗯。 很多不吃蛋黄的人，他可能是健身的人。 啊， 就是， 对，他只吃蛋白啊，高蛋白的摄入。哎，我吃蛋黄就跟受罪似的，每天都是任务，必须把它吃了。 对，蛋黄里边还有卵磷脂，对大脑有好处啊。 DHA， 对，大家要 保证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的摄入也不能够特别的偏颇。 对，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关于国足的事儿啊，国足马上要迎来世界杯的这个开门之战啊，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2点钟啊，这开门之战，看看这第一脚能不能踹出去。 是，哎，刚刚还有一朋友还说呢，说这个就是想猜一猜国足是抢开场呢，还是先守住上半场的？吴梦生这位朋友啊，你猜一猜呢，国足会上来就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开门红吗？ 国足反正我是觉得万全的准备了，已经是面对了澳大利亚队，被誉为是近年来最弱的一个澳大利亚男足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这边还有各种的这个后勤保障很到位， 对 吧？啊，李铁指导 带去了， 对啊，李铁指导很有自信，另外球员们也很有自信啊，再加上我们还有规划球员的加成啊，所以这场我的心理预期是应该是一个平局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哦，平局可以接受，敢不敢再搏一个3分呢？ 3分有点冒险吧，我觉得。 好，还有 C Sky 棒棒的说，把握好心态很重要啊。 是，这边还有花呗小新，他说了，能平就烧高香了，别提赢。啊，现在提赢的，好像就是在精神层面，比如说我们想要给国足助威啊，那肯定希望他全取3分， 对呀， 越来越有自信。但如果增加一些理智啊，一些客观的来讲，好像说赢澳大利亚不是说特别的客观了，就 哦，不太敢想哈。哎，摩卡与奶昔还说呢，国足必胜啊。我猜，我来猜一猜，2-0拿下袋鼠军团，吴磊与大宝各自收获一球，我可是神预言哈。好，那就借您吉言。 当然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吴梦生聊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他自己是如何找到自信的，说俗话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有足够的实力储备自然是充满自信的，所以要想人前显贵，您背后呢就得遭罪呀。哎，可不是嘛。 赵军还是非常冷静的，他说，哎呀，有些人总是过于膨胀乐观，但是事实总是很残酷的呀。就像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说赢弱旅哥斯达黎加，平欧洲二流土耳其，那时我一早就和同学们力铁3场全输。看看看看，赵军，今天晚上怎么预测呢？ 当然回看一下当年2002年世界杯国足那个分组，分之前觉得还可以。其实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一看啊，一个冠军啊，一个是这个第4名，是这个小组分的，咱们跟当届的第1和第4分到一块儿去了，所以那一届的这个分组有朋友说了啊，这又没分好组啊，所以现在靠自己实力的时候来了。咱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人家这个媒体啊总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弱旅啊，所谓的认为也有认为我们是鱼腩的啊，这个实力包括自信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来争取来的呀。 哎，是，还有青柠仙子也回顾起了2002年的世界杯，他说当年孙继海如果不受伤，没准真的可以拿下哥斯达黎加。 哎，是，但是足球的比赛就是这样的，充满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有一句话很经典，叫足球是圆的，往往通过赛前的实力分析和对比，不可能精准预测出来一个比分的情况，否则足球这项运动也不会是世界第一运动如此的有魅力了。大家可以在第30段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跟夏蒙康乐来聊聊国足，来聊聊自信这件事儿。咱们一会儿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 傍晚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山区局地伴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预计晚间最低温度20度左右，早晚比较舒适，不过山区凉意渐浓，提醒大家需要注意调整着装。明天白天云量将会逐渐增多，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能见度不错，适合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30度，明天早晨能见度不错，空气质量良好，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照射强度为4级强，提醒大家外出还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高峰的2个小时时间呢，是由康乐夏萌陪伴大家。我们在节目里边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自信这个话题，是从国足开始说起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国足呢将会在12强赛的比赛当中面对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哎，国足在赛前，感觉采访当中透露出俩字儿，就是自信。那么我们平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呢？看看大家是如何说的吧。 是，这边看到了有朋友提醒，摩卡与奶昔说了，土耳其最后是战胜了韩国，是季军，他记得，确实您记得没错。刚才我还稍微给说保守了，我把土耳其说成第4名了。那国足02年那会儿是跟第1和第3分到一块儿的，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场比赛土耳其应该是3-2赢的韩国，其中第一个球11秒就进了，那个球是世界杯的最快进球啊！谢谢您的提醒，我这边想起来了。 核桃还说前两场必须要拖住日本、澳大利亚，让他们去死掐沙特去，关键是我们能拖得住吗？ 对，你有实力啊，拖得住。这边还有大型犬科动物说了，国足又到了有戏的季节了。哎，您说的很有意思，好像比赛之前啊，国足的将士都很有自信，然后媒体普遍看好，球迷再加上煽风点火的也有，然后各种这个看好的一片大好的形式的这种感觉也有，但是之前的剧情是急转直下。我们希望今年的国足啊能够有另外的一种剧情吧。 是的。哎，我看见有人说这个大名单都出来了，我怎么没看见啊？ 这个是说的国足的12强赛的所有的名单。等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 前的大名单 是在第40段再给大家进一步来介绍吧。 还有，哎， 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啊、Mr. Wick 说我们一般管世界杯第一名叫世界冠军，嗯，我们也没说我们叫世界冠军啊。还有老傅说进一球赢一场依然是我们对国足的期待， 是这边 进一球赢一场 啊对 Sky 棒棒的，他说了把握好心态很重要啊，啊对，心态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过于的自信的话，那是一种盲目的乐观，盲目的自信，容易栽跟头，容易阴沟里翻船。 嗯， 但是你要是没有自信呢，啊，这你跟人踢球肯定是踢不过的， 又会畏首畏尾。所以前提的条件就是我们得足够的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好了，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比较相对冷静的所谓的自信呈现在大家面前。Mr. Q 也说，不自信的时候就看看镜子，你那么帅，哈哈，没有人可以超过我，自我洗脑，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呀。 魔镜魔镜，请告诉我世界上最美的是谁？ 是中国男足 啊，不是 C 罗吗？啊，C 罗 就洗脑，不是给自己洗脑吗？ 是。啊，当然这边还看到了中国队加油，这位朋友他说了，如何有自信呢？他说必须得有学习的能力。 嗯。 学习能力很强的人都是很自信的，他说对自我的控制都是很强的，往往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他们不会退缩、逃避，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困难、克服挑战。不会的东西呢，让自己去学习，去寻找处理问题的方法啊，他们就会认为一件事儿不会不要紧，要紧的是啊，不会你还不去学习，那就会永远的不自信下去。所以他说每天他坚持学习新的东西，自己会的变多了啊，自信心自然就提升了呀。 哎，是。还有一朋友叫返璞归真，我觉得他说的也特别在理儿，他说先学会自律自控，然后再自给自足，这个自信啊就自动的找上门了。 义薄云天也说了，大赛之前一片大好形势的这个声音他觉得就不怎么地，好像打这个其他球队这比较弱的球队的时候，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理解您的意思，说是不是这个过于的乐观了呢？但是国足现在就是存在这个情况，要么就是踩得多，要不就是捧得多，捧杀也是一种这个不好的事儿，但是你要说过于的踩呢，国足以往就没什么自信，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认为赛前咱们还是给国足更多的信心吧。 哎，没错没错。如果说赛前一采访的时候，吴磊，你觉得这场比赛怎么样？哎呦，我觉得这场比赛有点悬。你看我这刚从欧洲回来，这身体都不太行呢。我就尽力吧，你们就凑合看吧。哎，如果赛前球员都这么说的话，那完蛋了，那咱比赛也别看了，对不对？ 是，一般球员他不会那么说的，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嘛，大家都要面子，尽管是比如对的对手实力相差再多，比如大家看奥运会的时候啊，一些这个我们的优势项目比如乒乓球什么的，面对国外的选手差距很大，但是提前采访那个国外的选手，人家也说啊，我们也是有信心的，打出自己的水平、自己的风格，都没有说提前举白旗认输的。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球员的这个球商啊、情商也都在提高。刚刚天英不也介绍吗？说早几年、很多年前，这球员还真的有的时候会实话实说，但是发现不太对，慢慢的呢，就是面对媒体啊、面对球迷越来越多了之后，就会知道先得给自己加油鼓劲儿，也给球迷加油鼓劲儿啊，然后这比赛，凭实力来说话嘛。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人之常情，我认为啊，作为尤其是男子项目，说实话在场上就是打架一样，甚至是有这个用和平时期的战争来形容，这种状态之下你赛前就服软认输了，那你永远不可能赢啊，在场上真的有点想要打架的那种冲动那种劲儿啊，你才能够说在气势上压服对手，所以说自信心在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加成当中，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 燕子姐这位朋友说她是如何找到自信的呢？她以前也没有什么自信，但是发现呢，可以找一点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然后慢慢调整心态，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去上一些心理上的课程啊，足够的去认识自己，认识自信啊，慢慢的呢就能找到自信了。 飞呀飞呀飞，他说了，定了一个短期目标去实现它，慢慢的会开始享受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一步步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的时候，这个自信心就逐渐的积累下来了。 嗯， 吃的，还有一位朋友叫阿里，他也说这个正向激励自己，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去读一些励志的故事，学习身边的榜样，多说一说这个鼓励的话，多对自己笑一笑，总而言之呢，就是每天都给自己一些正能量。 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木木踹飞你，他说高三的他在家是待了一周啊，应该去上学，但是由于考试的压力，他又是没去上学，他说他如果有目标没有动力的话，又感觉自己不甘心，但是说如何获得自信呢？这是这位学生朋友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我想说的是，您一定要坚持下来，坚持下来这很漫长的这种高三的，甚至说可能是比较难熬的一些时光，但是您是用这一段时间的痛苦来换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幸福，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而且真的作为过来人劝您包括高二高三的这些学生朋友们，遇到了一点点困难要给自己不断的信心才行啊。现在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叫什么岔道口是吧，选对了这个接下来的方向，包括你也有可能会高考考好了人生未来会一马平川的。 是。还有一朋友叫记录者，他说想要拥有自信呢，首先要有阅历。阅历怎么来呢？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也是需要学习的。而学习呢，就需要勤奋刻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吧？哎，没错，记录者说的太对了。有句话怎么说的？天下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 是。这边还看到了来一杯冰美式，他说了他有一个好的办法是保持自信的，就是坚持微笑。 对对对， 无论你想不想微笑，他说你都坚持微笑，然后呢人就会逐渐变得自信起来。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就是给自己一些正能量嘛，激励自己。Mr. Q 也说，我特别同意刚才有一个网友的留言，说制定一些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你就会自信。比如说定一个使自己变胖的目标，你就会很容易达到这个目标，变得比较自信。 Mr. Q， 所以你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呢？ 定一个目标 啊， 然后实现的，跟刚才那个朋友有点相像 啊。 对，逐渐给自己找到这样的自信， 定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嘛。然后你觉得，哎，我有这个能力，我再去够一够其他的目标。 因为一个不自信的人，想让他一两天之内就变得自信，这个不可能 啊。 他心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哎，其实我觉得自信这个事儿吧，还真不是说每个人都拥有的。有些人他天生就是讨好型人格，你想让他去自信的话，真的，你要他的命吧。所以自信这个话题，这件事儿哈，还不是说我锻炼锻炼就能出来的， 对， 还要看心态，看性格。 是，但是我想说，也是能够培养的这个东西， 能培养， 绝对能够培养。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我在高中那一会儿其实就比较内向，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到大学了，甚至也是比较内向的人。然后逐渐的，由于对于这个体育，包括对于播音主持的这种爱好、兴趣爱好，然后就放开自己的天性告诉自己应该变得更加自信一点，然后一点点走出去一点点去包括大声的说话、公开的演讲。我还记得我在大学那一会儿第一次参加一个英语的演讲比赛到了场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之前背的什么都忘了，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然后看到底下坐的同学，我就总感觉是在笑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笑话，但是心理的作用感觉那件事儿仿佛是在场上比较丢人。 其实没有，你知道我们以前上这个专业课的时候吗，老师就是说在场上因为你灯光打到自己脸上的时候，你其实是看不见台下人的这个具体的面部表情的嘛。 对 老师就会说你们就当台下都是一颗一颗的大白菜，说你自己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是所以刚才我继续的讲，通过那件事儿，我的自信是逐渐的培养出来的。就是当时可能会觉得难堪，但如果你之后比如这一个月之后再考虑这件事儿，你会发现上台演讲对你来讲这个困难已经过去了，你该丢的脸都丢了是吧，该有的尴尬都尴尬过了是吧，别人笑话就笑话呗，哎，于是乎你的自信心就比之前提升了那么一点点啊。 所以说这个有些人的自信呢，还是要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慢慢去积累出来的我是曼联，就说相信自己，把 肥肉减下去就自信了。没错，有人说这个减肥就是最好的整容。 哎， 你减下去之后，让自己肌肉线条出来了之后，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是啊，所谓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连自己的身体都管理不好的话，那更何谈把工作搞好，是吧？把生活搞好。所以说，确实控制好身材，绝对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信心。 嗯 啊，另外想说的就是外形的一个，比如说身材变好了啊，或者皮肤变好了等等的，包括您把自己打扮的更加的这个抻头，更加的这个好看一些，那绝对是有自信的，在外表上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吧。 哎，也是有帮助的。SK 这位朋友预测了说今天晚上张玉宁要进球。哦，还有朋友在说核桃，他说眼下的球员没有成功的经验啊，信心从哪儿来呢？从李铁那儿来呀，他是最成功的了。这么多人当中，他取得过这个成功经验的也就是他了。 嗯，火车全靠车头带。 哎，是的。华北小新就反问了，张玉宁会上吗？刚刚大家给我们发的是这个23人的大名单哈，但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这个12人大名单目前还没有出来，还得再等一等呢。 他不太好上，因为主力应该是吴磊和艾克森啊，这俩人。 嗯， 看看替补能不能张玉宁上去啊？ 哎，如果替补登场还打入一球，哎，看来这个之后就会受重用了。 当然谈到了如何找到自信这件事儿，看到了这边爱吃麻辣烫，他说了，要停止攀比。减少自己内心所受的打击，让你有缓冲的相关余地。所以比如本身就不如别人在某些层面啊，因为我认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嗯， 您可能会在某方面不如别人，但是您肯定在某方面是强于别人的。 对 啊，所以这个自信是不是来一个 田忌赛马？ 哎，对啊，差异化的对比。 对，别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嗯， 是 我妈有一句话经常跟我说，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了。 对， 人生嘛，不要太强求自己了。 是的，而且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您总会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个发光点、闪光点的。 嗯，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大家没有自信的朋友啊，那可能就会想了，哎呀，我这又不如谁谁强了啊，那儿又跟他比不了了啊。但是您换一个思维，把您最好的啊跟那一位的缺点去比一比，您的自信没准就来了。 嗯，用上等马对对方的下等马，哎，马上这个长短就比出来了。 对，这边还有看到了蜻蜓仙子，他说了，团结是铁，力量是钢，钢铁战士般的自信是中国男足今天的比赛当中最需要的呀。 嗯， 是的，这也是我们自信的来源。猫小钻风说必胜啊，澳大利亚啊，必胜澳大利亚，比分定格在3-1。吴磊帽子戏法必须的。哎呦，这给吴磊压力也太大了吧，还帽子戏法 啊。梅西想在这样的 都难， 包括 C 罗啊， C 罗很有可能， C 罗经常刷进球啊，确实这帽子戏法是比较难的事儿啊。 嗯，能进一球就不错了。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2点的比赛真的不好熬，这犬科动物说的。 嗯， 是不好熬。 哎，刚刚不有朋友也给提了一些这个攻略嘛，说现在回家到家吃完饭赶紧睡啊，睡到1点多起来准备准备看比赛。 嗯，是。这边还有朋友一颗野香菜，他说了，听歌要听一些这种比较有自信的歌，就会变得稍微的自信很多。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推荐这一首我们每天的这个电乐，大家听一下我们这个前奏啊，是不是就感觉自己，您如果在听这歌的时候，我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一位。来听一下这个前奏啊。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那一位，最有自信的那一位。这节奏， 你是跟着这个节奏然后 rap 是吗？ 是的 啊，然后想象自己走路带风。 哎，对，走路甩来甩去的啊， 然后再甩头发， 身上带一个大金链子， 带着小手表， 然后穿着小西服 啊，一天三顿小烧烤， 底下穿个裤衩，再穿一布鞋，来一混搭。 嗯 啊，您的自信有时候就来了。 是的，哎呀，如果没有自信的时候，就给自己强打鸡血，来点自信嘛。 对啊，包括很多歌曲其实就是唱的是自信的。 嗯， 其中有一首叫《相信自己》， 啊，这歌好像经常在国足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出来。 嗯，那今天晚上虽然我们不认为说面对澳大利亚是有多大的困难，但是也得放一放这首歌给自己加油鼓劲儿。 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次挥汗如雨，伤痛中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 Come on！ 相信自己。 哦哦哦哦！ 你将赢得胜利，创造奇迹。相信自己。 哦哦哦哦！ 梦想在你手中，这是你的天地。 哎呀，这歌一放就是热血沸腾的感觉呀！ 啊，李欣给我们泼冷水，说明天我们上节目要放《匆匆再来》。 这是不是又是刘欢老师的歌啊？哎， 不能够，明天我们还放这个。 这不能吧？而且就一场比赛，前两场说实话都输了的话，也不是定局 啊。 对， 吴默生说，上回我猜国安打长春那场比赛，说最低消费拿三分，让我这次再蒙一个。 啊，这回最低消费多少？ 今天晚上我，明天凌晨啊，我猜我们应该能够拿三分。 哎呦。 把话放在这儿了， 好。别过去，你们就是第一。啊，还有朋友说这歌不是青泥仙子说这歌不是 CBA 的主题曲吗？啊，反正是很励志的歌曲。 嗯，体育赛场上都能听到。 哎呀，其实我是一个很相信自己的人，经常挑战各种各样的高音。 嗯， 但是 Phil Miles 这位，这是应该是利物浦的球迷啊，他终于是用他的这个锐利的眼光看到了一个问题。 他说高音是康乐的短板。 您说对了呀。 只因为始终相信。 但您别说，康乐愿意挑战自己。 啊，是啊，所以找到自信呢，有时候真得是挑战自己的，夏萌。比如说你的厨艺怎么样，夏萌？ 一般般吧，就是凑合吃 啊。 你呢？ 就是，能吃进去是吧？我这不要跟我比厨艺啊。 什么叫能吃进去？必须能，而且吃得很美 啊。但是比如说你厨艺的话，有一天你家里来很重要的客人，必须得在家里边吃你做的饭的时候，那你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是不是吃了以后会给你增加很多自信吗？ 如果都吃完了，那肯定让我很高兴很满足啊。 啊， 嗯， 那肯定没有吃完了就是抠自己喉咙的要吐出去。 再见拜拜您，那不用再来了以后 啊。我的意思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寻找自信呢是一点点的，比如做菜啊，可能刚开始说哎做的不如饭店的好吃，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但一点点寻找啊，找到差距了，不断的弥补自己啊。 嗯，也别拿自己和那个满汉全席的厨子比。 对呀。哎，刚才这个朋友说特别好的这位，刚才已经说过的，停止攀比，减少自己内心所受的打击，让您的心里有缓冲的余地。这个确实，我觉得是 找到自信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嗯，是没错。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为和大家去聊一聊国足的话题，聊一聊自信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是如何找到自信的？那关于国足今天、明天凌晨的比赛哈，我们在半点的时候呢，也会去连线足球评论员赵宇，到时候也听听他的前瞻。微博、微信、听听 FM 还在开通当中，大家继续可以和我们聊天。 好，接下来咱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我们首先来关注残奥会的情况。37年十届残奥会500枚金牌，昨天在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自由泳 S5级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涛打破了残奥会纪录，获得冠军。这不光是他个人本届残奥会的第4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残奥会的第66枚金牌，更是中国代表团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总第500枚金牌。另外，今天结束的残奥会乒乓球3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了全部3枚金牌。率先结束的男子团体 MT4-5 决赛当中，由曹宁宁和郭欣元组成的中国队以2-0完胜韩国。第二项女子团体决赛，由毛晶典和黄文娟组成的中国队2-0击败荷兰。第三项女子团体决赛呢，由薛娟和李倩组成的中国队同样也是以2-0的比分干净利落的击败了韩国队。在残奥会的赛场当中呢，最近有时上演了非常浪漫的一幕。来自佛得角的一名女运动员赛梅多在赛后被她的领跑员求婚了，这名选手呢当场也很开心地接受了，最后他们俩拥抱在一块，这个真的是你是我的眼最完美的大结局。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更多的国足的情况啊，看一看刷新有没有更多国足的消息给我们带来啊。 嗯、是的，也大家呢如果刷到了啊最新的国足的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一块分享。继续我们再来看一看的就是 C 罗今天凌晨进球的事儿。 C 罗这场比赛呢是2022年欧洲区世预赛 A 组的一场大战，葡萄牙在主场面对爱尔兰。这场比赛上半场 C 罗还曾经罚丢了一个点球，不过下半场呢他是头球攻门扳平比分，随后伤停补时阶段再次头球得分。全场比赛结束，葡萄牙主场2-1逆转战胜了爱尔兰，获得3分，而且这是 C 罗180场国家队比赛打进的111球，超过了109球的戴伊，创造了男子国家足球队进球的世界纪录。 当然在今天凌晨还有另外的一场欧洲区的预选赛第4轮的 D 组当中，法国对阵波黑。上半场哲科抢断之后先拔头筹，格列兹曼随后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孔德被红牌罚下，姆巴佩倒在禁区之内被裁判无视，最终法国队1-1战平了波黑。世界杯冠军也是爆出了冷门，但仍然是稳居小组第一位啊。好多这个格列兹曼的球迷都说了，这格子仿佛是又回来了。 是的，再来看一看谁拿到了梅西曾经的10号球衣哈。那在今年夏天，巴萨呢由于薪水限制无法和梅西续约，随后呢这梅西就去了大巴黎，而巴萨这周终于确定了接替梅西穿上10号球衣的人选，他就是18岁的小将法蒂。这件著名球衣曾经属于梅西，也曾经属于小罗、里瓦尔多等等传奇的球星。而在法蒂改穿10号球衣之后呢，他原来所穿的17号球衣是交给了今年夏天压哨加盟的新援卢克德容。18岁的法蒂呢是出自巴萨自己的青训体系，可以胜任锋线的多个位置。2019年8月上演巴萨一线队首秀的时候呢，法蒂只有16岁。之后法蒂也是得到了巴萨的重点培养，逐渐成为主力球员，并且入选了西班牙国家队。 另外关注一下林书豪的最新情况。按照计划，前北京首钢队的后卫林书豪是在今年结束了在上海当地医院的相关治疗与隔离，即将出院。之后林书豪会在指定酒店进行14+7的隔离。经历过去一年以及新冠肺炎的侵袭，让林书豪坦言这次重回球场意义重大。他说非常高兴能够出去，那种感觉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同时他也透露自己将在隔离酒店进行身体训练。他还表示如果新赛季确定可以使用外援的话，那么他将会来到北京首钢队报道。 嗯， 那截止到8月31号晚间7点，新赛季 CBA 国内球员注册呢就正式结束了。最终总计注册在册的有391人。那除了我们关注了周琦无缘新赛季之外呢，其实很多人还忽略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孙悦。哎，孙悦呢也没有出现在新赛季的注册名单当中，意味着新赛季我们肯定是看不到他了。会不会选择退役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孙悦马上就36岁了，上个赛季呢打了31场比赛，得到了4分、2.8个篮板、2.4次助攻的平均数据。提到孙悦呢，其实还有一层意义要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如果他缺席了新赛季，那么我们一直所怀念的那个08男篮一代就只剩下易建联一个人还在孤军奋战了。 陕西全运会开赛在即，各个运动项目也都逐步开启了运动员的信息录入和参赛的名单确认。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的中国健儿也都将参加全运会的争夺。跳水比赛的较量丝毫不亚于奥运会，最值得关注的当属女子单人十米台。在这个项目上，奥运冠军全红婵、亚军陈雨希，还有双人冠军张佳琪、卢维、司雅杰等都是领奖台的主要竞争者。小将张佳琪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拿到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单人项目上同样具备超强的实力。 嗯，赛车方面，今天莱克宁呢自己宣布，这个赛季结束之后他就退役了，也结束自己20年的 F1 生涯。莱克宁1979年10月17号出生，2001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索伯车队，也开启了自己 F1 的生涯。2002年他转会到了迈凯伦车队，2003和2005年两次获得亚军，2007年加盟法拉利车队，并且获得了 F1 车手总冠军。2010年莱克宁加盟了 F1，雪铁龙车队。2014年，他又重新回到了法拉利。之后呢，在2019年加入到了罗密欧车队。Kimi， 再见。 好的，以上就是第三时段的资讯部分。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国足即将是冲击世界杯在即啊，也说说各位是如何找到自信的。这边 Digital 他说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蛋黄吃蛋黄的事儿，他说他家的蛋黄都给他家的大金毛吃了。他只能吃蛋白。 嗯， 那您是为什么只吃蛋白啊？是不是 健身？ 健身达人有可能是。 嗯，哎，刚刚还有朋友说吃那个，有一种这个可以生吃的鸡蛋，就特别好。那我还 生吃的 啊，生吃就直接打了就能倒，直接倒嘴里的。 啊，有生吃鸡蛋的人 啊，我接受无能。 对，就是在很多这个日式料理好像当中有这生吃鸡蛋这一说， 不太能接受。 对，比如说把这鸡蛋生的，然后拌到饭里边。曾经我也这么吃过， 啊、 去饭店 那不就是饺子馅儿吗？感觉 对，反正就是各地有各地的这个餐饮的文化吧。 哎，接受无能，我太土了。 金鱼他也说了，力铁为证，相信国足一定可以拼搏到最后一场，相信帕尔马下赛季能够重返意甲。哎。 哦， 说得好，给您竖一大拇哥啊。 嗯，哦，你是帕尔马的球迷吗？ 倒不能说帕尔马球迷，但是曾经的意甲七姐妹的时代是多么的让人流连忘返啊。 嗯， 期待着意甲当年的那样的一个豪情壮志，那样的一个辉煌能够重现啊。当然现在来看，这个按照投资的情况比较不可能啊。现在法甲冲得多猛啊，是吧？大巴黎那么有钱，英超一直有钱，德甲好像也不太差钱啊，西甲好像都比意甲有钱， 有那么几支球队很有钱。 是，所以说这意甲想要复兴的话，可得等你好几年了。 嗯，风吹麦浪也说，如何找到自信，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力量了。 对，精神的力量，包括国足今天如果说从纯实力上边讲，咱们不如澳大利亚，但是精神力量上呢，这个精神的加成。我相信国足这么多年，这些球员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被骂的也都是习惯了，在这样的舆论环境，是不是能够不蒸馒头咱们争口气，给自己来一个证明，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啊。 嗯，是的。哎呀，我觉得还是大多数人都比较看好国足明天凌晨的比赛，起码可以有一个平局吧。 嗯，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可以跟夏萌、康乐就我们的唯一的话题，国足即将开启冲击世界杯之旅，也说说各自是如何找到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话题。待会儿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四时段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一个分析。当然了，一会儿我们也会连线一下足球方面的专家，来自腾讯体育的

说实话，很不容易。我觉得能够打平就接受，所以我预测一个平局吧。我不希望中国队输球，当然这个要赢，我觉得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预测踢平。 踢平，踢平是0-0，还是咱们有进球的平啊？ 这我觉得1-1，或者说是这个0-0吧。因为如果说你要让澳大利亚进两个球，那你要想进他俩，那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比分吧。也希望中国队做好防守，千万别丢太多球。一旦这个丢球超过两个，我觉得就这个比赛基本上就会输。 赵宇你好，我是今天另外一位主持人夏萌。 夏萌你好。 赵宇你好。我有个问题，关于阵型的，因为之前呢普遍有媒体猜测啊，今天李铁可能还会沿用442的阵型，你觉得呢？还是会这样吗？这么一个保险的双箭头。 其实这个说实话猜这个阵型比较难。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呢，中国队这个12强赛的比赛跟40强赛不太一样。另外呢，他这个集训啊也基本上多数都是封闭的，只给大家看15分钟，包括后来又去到了这个多哈，猜起来真的比较难。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说在踢这个12强赛的比赛，你必须得调整了。我们这个40强赛的时候踢这个442，那现在我觉得到了，或者说是433，到了这个12强赛你就要改。我觉得应该踢这个三中卫比较合适。你比如说让这个李昂啊踢左中卫，这个简光泰踢中间这个中卫，张琳芃踢右中卫。当然这个李铁啊可能这个跟别人的想法也不太一样，我这么想他不一定这么想，所以我估计啊应该还是一个442，他会让这个简光泰跟张琳芃搭档中后卫。而且我觉得像王申超啊王刚都有可能出现在边后卫位置上，这是四个后卫。另外在中场呢，我觉得像这个40强赛表现好的吴兴涵，吴曦就不用说了，这个肯定是队长。吴兴涵呀、金星道、张继哲，我分析应该是这四个人出现在中场。那前锋就是吴磊跟艾克森，因为我们都知道艾克森现在在联赛当中是状态回暖，而吴磊始终保持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快节奏的这个比赛感觉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安排应该也是众望所归，也是很多人猜测的。但他究竟怎么安排，可能还要到比赛的时候看。李铁肯定也不希望过早的把这个阵容让大家知道，而且我觉得即便是他是442的这么一排位，可能在比赛当中也会根据这个比赛的不同，然后随时调整自己的这个球员的站位。比如说防守的时候会不会说让吴磊撤回来踢一个451，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阵型站位是大概有一个站位方式，但是他不一定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比赛的不断变化也不断的调整吧。 好，非常感谢赵宇给我们在赛前带来的这个预测啊。你猜是平局？ 平局。 今天，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短信平台当中啊，很多人觉得今天晚上拿3分的概率也是挺大的， 就很自信。 对， 对，我们今天话题是聊自信啊。赵宇，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如何看待国足的这个在自信这件事儿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这个我们不要自卑，虽然说对方实力强，我看他们的23人名单也基本上大多数都在欧洲踢球，但是呢我们不要自卑，还是应该这比赛放平心态去踢吧。我们既然能在40强赛当中表现出色，同样可以踢好这个12强赛的比赛。另外呢也不要盲目的自大，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一旦盲目自大，那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的水平包括对手的水平会偏离认知，还是应该更以一个平常心去看待这个比赛吧。我们要在战术上有更有针对性，就是说对方这种人高马大或者说是这个压力比较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如说跟对方去迂回，然后利用自己的这个速度啊或者说是灵巧来寻找机会。毕竟我们有吴磊，我们可以多打一些身后球，然后利用对方转身慢的这个特点，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破门的机会。我觉得战术上设计好还是有可能踢平的。 是，今天这场比赛肯定有多路的这个转播呀，就各种解说员，但我最想听到的一种解说是这样的，赵宇分享给你啊，中国队进球了，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我想听这版的。 对，然后我们就成功的赢下这场比赛，是吧？ 对呀、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好，非常感谢腾讯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来贡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咱们下回再聊啊，赵宇。 再见。 你看，还是挺自信的吧？ 当然他是又冷静又自信，猜了一个平局，相对。我这样的盲目自信的吧，还是比较冷静的。 对，这叫冷信。 冷什么？ 冷信，冷静的自信 啊，冷信。那我是什么？热信。啊，冷眼旁观物语这朋友说，我来给大伙泼点凉水吧啊。他说，澳大利亚缺阵的主力对他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想一想，在苏超风生水起的博伊尔和1.98米的苏塔，咱防得住吗？说他们集训时间配合短，生疏。其实因为疫情，我们从联赛到国家队也都是在封闭状态下集中训练的，心理状态远不如短时集中来的兴奋。所以呢，我认为那些利好真不见得就是利好。 这边米兰魂1965也说了，自信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盲目自信那就是阿 Q 精神了。 嗯， 是的，我们提到的自信就是在缺少自信的时候及时的给予自信，这是雪中送炭的事儿。但如果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自信了啊，那再增加很多自信而不顾对手的情况，那就变成了盲目了啊，有可能会吃大亏的。这确实是一个两方面我们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呀。 嗯，核桃说今天晚上想听见，留给澳大利亚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要抓紧调整。如果真的能听到这样的话的话，嗯，那相信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看的是让人荡气回肠，睡不着觉。 哎，今天国足左后卫谁呀？那名单啊，没有一个具体的， 没出来 是吧？ 对，没出来。 但有朋友给列出来了， 哦，就是猜测的版本是吗？ 对，猜测是高准翼是吧？ 嗯， 那行啊，中国队进球了，不要给澳大利亚队任何的机会。中国的左后卫，伟大的球员，继承了国足光荣的传统，中国队万岁啊！希望听到这一段是吧？ 啊，哎，有人问呢，说今天晚上体育广播转不转这场球啊？要不康乐， 这场球 凌晨2点， 我们就不给大家添乱了，是 啊，我们就不让大家晚上睡不着觉了啊！ 哎， 今天早上雄鸡来听吧， 是。哎，这边李欣说了，这左后卫好像这国足这边他不想说，他想说右后卫啊，为什么呢？哎，说右后卫是跟国安有关的， 嗯， 王刚。 王刚， 那， 嗯， 王刚能不能来一场这个经典大战啊？树立他在球迷心目当中地位啊？伟大的右后卫啊，取得了进球，不要给澳大利亚队任何的机会，是吧？ 王刚有时候谁附体了 啊？对，这是格罗索是吧？ 嗯 啊，还有朋友啊，这边 HND 他说了， 嗯， 今天国足就得靠意志品质血拼袋鼠军团啊！ 哎呦，都意志品质了，这说明我们实力不济呀， 啊！你看，自信心还是很重要的吧？ 嗯， 意志品质不就是自信心的一部分吗？ 荣成斋说，低着头挥洒汗水总会成功的，成功就会自信啊！也把这样的一句话送给今天晚上的国足。 哎，HND 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国足必胜啊，因为为什么呢？是吴磊、艾克森、洛国富的组合啊，这个组合简称什么？吴爱国组合 啊， 这是吴爱国组合。这 个 好， 还有 Garden 这位朋友啊，他说中国队输球的面大，守住就算赢了， 嗯， 很客观， 嗯， 打平这场就算赢。 哎，赵宇刚不说嘛，就打平还是个小比分打平。 是。这边还有猫小钻风也说了，已经提前想要睡觉了， 啊，现在就睡吗？可以可以， 别、啊，听完我们节目再睡， 哦，对对对，我都忘了给自己做广告，真是。那听完我们的节目晚上7点您睡到1点半起来洗把脸， 对， 硬生生的来看比赛。 对，当然这边还有用户3173WC 他说了，自从电视有了回看功能，我就再也不熬夜看球了，早上6点起床安静的回看，在不知道比分的情况下，其实赶脚是一样一样的 啊，哦。那得把手机那种各种各样的推送给关了。 对啊， 不然一个不小心打开手机，哎呦，我不想看，非得给我剧透。 是，嗯，所以说您都关掉之后再看那个效果，我觉得跟您说的是一样的，一样色儿，一样色儿的。 嗯，你最近好爱说这样的话，自己梗儿一样色儿 啊。对，是。 还有朋友在说，哎，我找到自信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多去做登山运动 啊， 亲近大自然，同时这个运动也做了， 是 心情就敞亮了。 所谓的山高人为峰， 嗯， 这又是一个广告语啊，啊，人的自信有时候真的是你得接触大自然，心胸开阔了之后，就想象我连这么高的山都能够登上去，我还有啥事儿办不了啊？ 哎，是，如果今天国足也能够翻过澳大利亚这座小山大山这座山的话，相信之后的比赛也会越打越顺啊！人都说这个顺风球好， 好打，如果想要去打逆风球，就越来越难了。 哎，Lex 六七八他说自不自信都是天生的吧？有一定的这个， 天生的。有些人他像生来就是悲观主义者，你让他怎么自信啊？ 对，当然这个是可以后天的进行调节， 培养，对，心理上的调剂， 对，是可以培养。我觉得认为是可以培养的。另外他也说了，建议咱们放一首歌叫《Extreme Ways》。 有吗？ 一定会让大家感到肾上腺素爆炸的。我知道这歌，这个是007的主题曲，我说的对不对啊？非常的爆啊！所以这跟我刚才一个观点很类似啊，就是没有自信的朋友可以多听听这种有自信的音乐，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放的《好汉歌》，或者是《 相信 自己》。对。 还有这个，大型犬科动物说，日本和阿曼的比赛开始了。是的，这场比赛是从晚间的6:10开始打响的。 哎， 目前比分呢没有变化，0-0。 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最有利的一个比分就是阿曼队把日本队给赢了，爆冷赢了。 对，我们的压力就小了。 对，就是可能是很多人期待着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很难很难啊。是。 用户6234说，不知道今天晚上裁判的因素怎么样，要小心。 哎。是裁判，哎呀，这也是一个变数啊！ 哎，当然了，这个在这种国际大赛上，又是如此重要的比赛，裁判应该不会成为场上的主角。 还有陈书明这位朋友，他说了啊，日餐的吃这个鸡蛋啊，它是日本料理的那种啊，刚好蒸好的米饭打上生鸡蛋，放上酱油，点一点香油，他觉得还是非常好吃的。 哦、 所以这个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了， 是 是是。 嗯， 还有朋友还是给我们秀出了这个各自的这样的对这场比赛的一个看法呀，包括也有朋友，Seattle 他说不是老熟人韩国裁判吗？哎，是啊，以前在中超的执法过，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裁判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呀。 好，这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进行聊天。哎，看见了北京枪哥说我准备去睡了啊，凌晨的陪伴食品晒一下怎么样，冰淇淋和冰棍在冰箱呢。哎，给我们发，这是酸奶吗？还有这是 老酸奶 菜窝窝， 还有一个 鸡蛋 还蘸酱， 对，就是酱 啊。您没来点这个葱蘸酱啊，是吧？看您之前秀过您的这些大餐。好啊，大家一定晚上看球的朋友现在准备好宵夜，另外准备好听完我们节目马上睡觉啊，养足精神。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来聊天，来聊我们这一个话题，说说怎么样能够找到自信。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说资讯部分。好，这国足的最新名单已经给大家更新过了啊，是23人的名单。这个23人名单当中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面孔，这边还有朋友不知道，夏萌，咱们再给大家说说吧。 没错，那么刚刚公布的这个23人大名单当中呢，4名规划球员分别是蒋光太、艾克森、安澜和陆国富。我们从这位置上来说吧，门将上呢有严俊凌、刘殿座，还有王大雷。后卫线上的球员包括了李昂、王申超、高准翼、张琳芃、蒋光太、王刚和于大宝。中场球员呢有蒿俊闵、张稀哲、金敬道、吴曦、池忠国和尹洪博。前锋线上的球员就有吴磊、艾克森、阿兰、韦世豪、吴兴涵、张玉宁和洛国富。至于具体今天晚上这个阵型怎么样呢？刚刚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说了啊，李铁呢肯定也不希望过早的被大家知道他这个最后的砝码是什么，所以估计要等到赛前，没准赛前一刻吧，才会出最终的12人大名单。 是。另外为您介绍一下其他方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摩拳擦掌马上进入到了开园的倒计时，将会在2021年的9月20号正式开门迎客，也将会这个门票是在9月14号正式开售。指定单日门票会采取4级的票价结构，分别是淡季的日门票价格为人民币418元，涵盖部分春季和秋季的日期，还有大部分冬季的日期。平季的日门票价格为人民币528元，涵盖了大部分的春季和秋季日期，还有部分的冬季。另外，旺季日门票价格为人民币638元，涵盖开园当月、部分中国法定节假日、部分的暑期，还有等等的这些日期。另外还有特定日门票，价格是最贵的，为人民币748元，涵盖部分的中国法定假日，还有大部分的暑假日期。 是的，反正他们会提供这个90天滚动价格的日历，咱们想去之前啊查一下这个日历，就知道我们去的时候这个票价是多少了。 是，另外再为您公布一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的排名，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结果当中呢，清华和北大是并列排在第16位，并列亚洲地区高校第一，这也是中国大陆高校在该排行榜上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 9月1号，小米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亿人民币，注册地址呢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营范围涵盖了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技术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锂离电离子的电池的制造，还有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等等。股东信息显示呢，该公司由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全资持股，雷军担任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刘德担任监事。 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日前联发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将会选择5个试点城市有序推进医疗服务的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医疗服务的价格改革的目标，通过3到5年的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 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魏百刚1号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良好，13个粮食主生产省份当中呢，除了河南部分重灾区长势较差之外呢，其他地区的秋粮作物长势都很好。还有记者从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昨天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9月23号农历秋分，我国将会迎来第4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安排在了长江流域的浙江嘉兴、湖南长沙、四川德阳、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参加。 好的，再读几条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吧。啊，这边枪哥他说了，自制了芒果酸奶、肉末烩冬瓜、炸酱，还有窝头，还有一个煮鸡蛋，来应战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 嗯，还有核桃也说酸奶木瓜好不好啊？当然好，如果晚上吃的话呢，这个怎么都好哈、啊，赢了球最好。 是，这边还看到了巴士南山，他说了这个对阵容啊，说按照目前这个阵容，包括他看到某位记者，哎，知名的记者列了一个首发， 嗯， 啊，他说按照这首发得输俩以上，这个首发说，他中场 刚刚我们看见的那个吧， 对，中场是排的吴曦啊、吴兴涵还有金敬道，还有谁的啊，还有西哲啊，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吧， 嗯。还有朋友在关注说今天晚上这个比赛什么时候看，怎么看啊？比赛呢是2点钟开球，至于怎么看呢，您躺着看坐着看都行啊。 对，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有很多的这样的平台都来会转播国足的这场比赛。这边老傅他说了，今天晚上最好的解说词应该是什么呢，他说的应该是留给澳大利亚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哎呀，期待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听见这个转播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哈。 是，还期待一句，刚才已经反复说过了 啊， 不要给澳大利亚队任何的机会。 哎 ，Seattle 也说，除了喝矿泉水，输了，哎，对不起，输了喝矿泉水，平了喝茶，赢了喝啤酒。 哎，我们期待着国足今天晚上，就是在明天凌晨的2点，能够有一个好的比赛结果。今天的金戈铁马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是由夏蒙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明天再见， 国足加油啊！ 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不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